说到七月十五中元节的传统，其实可以追溯到历史很长时间。在清代的时候，皇家啊、慈禧在七月十五这一天、他们会做什么事情？ 是这样，咱们今天呢是咱们传统的一个节日，叫做中元节。刚才也讲了上元节、中元节和下元节。三元节呢，来源于我国古代的宗教。这个上元节，也就是咱们知道的这个正月十五，它是这个天官的生日。中元节呢，七月十五是地官的生日，十月十五下元节是水官的生日，所以说来源于这个三元。七月十五呢，作为中元节呢，是这个一个大型的民间，包括刚才说皇家的一个祭祀的节日。在这一天呢，尤其清代的时候呢，宫里呢对这个节日还是比较重视，民间也是比较重视的。在这一天呢，除了要举行许多的宗教仪式活动以外，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活动呢，在宫里要制作大型的法船，以这个纪念亡故的这些亲人们。这个法船呢特别的大，以至于这个就是老百姓和这个其他的官宦人家也纷纷效仿，在各大庙宇附近的水面上，这个建造这种大型的法船。这个宫里的法船呢尤为最甚。这个法船首先呢，它是用一个这个木底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船来做它的这个基础，上面呢完全是用那个木质这个扎成的这个纸质和丝绸质的这么一个法船，都是古代建筑，这个重檐顶的，卷顶的，上面的人物呢也是这个惟妙惟肖，上面这个人物穿的衣服宫里是非常讲究的，都是以真绸缎做的衣服。在这个中元节的晚上，大概用现在时间9:00的时候啊，把这个大型的法船推到这个湖的中间的位置，专门有祭祀的人员将它点燃，寓意他这个去那边追思亡故的这些亲人们。 那是不是一些官员贵族也可以把自己给亡故的亲人写的信件放在这个船？ 对，他这个法船呢，这个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承载这些对亡故的这些亲人的思念，他们要把给这些亲人邮寄过去的东西这个放在上面一同焚化，有点像现在这个邮轮一样，这个把邮件送到那边。 这是皇家啊、 皇家 他的祭祀规模是很大的， 对，特别隆重。而且以至于前这个多少日，从七月初一开始就开始了，一直到十五结束，半个月间都有大型的活动在祭祀这个中元节的这个节日。 这是皇家， 皇家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何况是一个传统的节日。 对， 那么老百姓可能坐不起这么大的法船，可是我们也会比如说找水域放河灯。 对，各大庙宇呢在宽阔的湖水域都会为老百姓糊这种大型的法船，以致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思念，而百姓们呢自己也纷纷做这个河灯来寄托对失去亲人的这个哀思和这个慎终追远的意义。这个河灯呢当时在后海呢也有卖的，在这个七月间，尤其这个我们说七月整农历的七月整个月，在中国古代来讲呢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月，叫孝月啊。在这一个月当中，除了要慎终追远以外，还要去孝敬，就是说考虑到孝敬自己在世的这些亲人，所以呢要为亡故的人准备这个河灯，有的呢就是自己做，有的呢就是街上去买， 但是七月初呢就有开始贩卖河灯的，尤其什刹海附近呢，因为咱们北京水系还是比较少的啊，这个开放的水域呢，以这个什刹海啊，这个后海前海为最大，所以那边呢贩卖河灯的也是比较多的。 其实我们选题策划人张欣啊一直关注着智化寺精音乐啊，和我们的智化寺精音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胡庆学先生有多年的交往。其实如果赶上七月十五中元节，那么在河北固安的屈家营，他们会有自己的过这个节的一个传统，我们让张欣给介绍一下。 对，这个胡庆学老师呢，他除了是智化寺精音乐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外，他就是从小生活的那个村子屈家营，也有一个屈家营音乐会。他们这个音乐会演奏的音乐其实和精音乐是一种类型的音乐。我曾经就听他们讲过，包括我的一些老师，他们都去他们村里参加过七月十五的这个祭祀的仪式。白天呢，就是他们这个音乐会的人演奏着这个音乐，把村里的道路都走一遍。其实音乐呢，古代从古至今，它有坐乐和行乐。一般呢，我们看到的都是大家坐在那里演奏音乐，只有在很多仪式上会一边行走一边演奏，这就是行乐。在七月十五那天，他们一边演奏音乐还举着自己的会旗啊，就是带着会里的很多家伙事儿都出来，然后村民也都跟着，举行一个非常盛大的仪式。这是白天，到了晚上就会放河灯。我听我那些老师就说对这一天印象非常深刻，一方面听了这个他们演奏的技术很高的音乐，另外一方面晚上这个放河灯也现在因为很少能见到了，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很难忘，因为很漂亮，至少是，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庄严的那么一个仪式。韩硕老师，咱们现在在北京还有吗？能看到吗？ 北京现在比较少了，刚才说河北等地呢还有这些习俗，因为自古呢燕赵大地多出慷慨悲歌之事，每一个村呢都会有这项就是这样的音乐会。我曾经见到的这个放河灯的仪式呢是在河北的盛芳，盛芳呢是一个古城，也是个水乡，因为呢它四面这个三面环水，而且呢当地呢还有很多的这个以芦苇编织业为这个主要的行业。他们当地呢有72趟会之多，其中有一趟会叫做南音乐会，现在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到七月十五这一天呢，他也会像屈家营一样把整个队伍拉出来，带着这个所有的这些百姓们采接。采接以后到了晚上，家家户户把自己做的这个河灯拿出来，到他这个河边，这个他有一个比较开阔的水域啊，同时南音乐会也要随着行进的当中来演奏音乐，伴着这个放河灯的仪式。这个他们当地的河灯制作呢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这个项目，因为这个每年到春节呢，他们这个盛芳呢有几家是流传下来专门做彩灯的艺人，所以到了这一天呢，他们要做大量的河灯给老百姓用作释放用。 是的，就是我在前年的时候也在咱们智化寺里面他举行的七届智化寺精音乐文化节上，他把河北的很多个这种音乐会都请来，我也见到了这个盛芳的南音乐会。下边我们就听一段智化寺演奏的喜秋来吧，因为马上也秋天了，而且实际上在屈家营音乐会还有盛芳的这个南音乐会，他们现在都跟智化寺精音乐一样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他们的演奏风格也是很像的。 其实关于这个京音乐，我们专门做过系列节目啊，来自于智化寺明代的一座寺庙，这个音乐被称为古代音乐的活化石，我们现在就可以感受一下。 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是传统文化节日中元节，农历的7月15，我们要跟您说说这个节日的习俗和传统。那么刚才韩硕老师已经说到了制作这个河灯的一些作坊手艺人。那么其实在过去的老北京中，360行里是有裱糊行的。 对。 那这个裱糊行它主要负责什么？ 主要负责的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这个扎制民间用品的这个纸马、纸人，刚才我说的河灯等等。另一方面呢，它是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就是糊顶棚。它这个裱糊铺呢，就这两种手艺。这个后来呢，这个咱们这些这个大型的这些纸人纸马呢，用处比较少了。随着我们丧葬行业的改革，这些裱糊艺人呢，后来都被安排到建筑公司，修缮。和重新裱糊顶棚。过去这个老北京住的这个四合院呢，这个是用这个熟秸杆扎架子，用这个专门有一种裱糊顶棚的，这个叫高丽纸，也叫这个大白报纸，它来裱糊顶棚。有钱的人家呢，上面还要绘制漂亮的图案。所以说呢，这个裱糊行业呢，在这个老北京还是比较这个兴盛的这么一个行业。咱们先说这个裱糊行业的这个首要的这个任务，就是扎制大型的这个纸人纸马这个丧葬用品。这个有几个用处，不光是用作百姓的这个丧葬用，有些那个寺庙里的宗教仪式上也会用到这些纸人纸马。它是通往这个联络的手段。这个大型的这个裱糊行业呢， 也是按照传统的拜师学徒三年零一节出师才可以单挑出来自己成立这个裱糊铺啊。这个我师父常仁春先生呢曾在他的这个传统行业这本书里头呢提到也是着重的描写了这个裱糊行业在过去的重要性。这个过去这个裱糊行业呀可以说是精英特别多，而且各家有各家的手段和这个花招。我曾经听我师父口述跟我讲过，说很多的裱糊行业裱糊出来的东西可以以假乱真。哎，比如说这个裱糊这个死者生前的这些玩具，包括瓷器，这个叫细路活。细路活呢裱糊出来，如果走在这个送殡的行进的队伍当中，离远看和离近看和真的是一模一样。 嗯， 诸如以前我听我师父讲过，有裱糊核桃的 核桃， 有裱糊这个，因为这个死者生前比较爱玩文玩核桃，裱糊核桃，裱糊瓷器，他喜欢的瓷瓶和他收藏的几大名窑的瓷器都被这个裱糊出来。在这个大型的送殡队伍里头，有一块队伍叫做小拿。这个何为小拿呢？就是让这个小孩，我们被称为童子，全身穿孝，手里捧着一个供盘，供盘上就要拖着死者生前的所有喜欢的玩具和玩物和喜爱的用品。比如说其人要糊扳指，那个扳指糊出来也是纸的，但是离远一看跟真的是一样的。有的呢就是大户人家，有的大户人家就用真的代替，有的就用裱糊代替。所以糊出来是非常漂亮的， 手艺非常的精细， 非常精湛，就是可以以假乱真。包括那个他们糊的马和车，有的这个最讲究的车呢，我师父曾经讲过，有一种车叫洛地拉，就跟真的车一模一样，但是就是真的这种古代的轿车一模一样，它连它的帷幔什么的是用真的丝绸做的，剩下的呢都是纸糊的，但是远观和真的轿车是一样的，包括马非常的形象。而且呢这个还有这个更甚的呢，就是大型的纸人上面是带机关的。比如说这个走在最前面的那个探海的夜叉他是用一个小的，底下是一个独轮车，是在独轮车上呢起这个大型的这个纸糊，通常都是三四米高，手里拿着这个叉子做这个探海样，它里面有机关，是这个联动这个车轮的。这个推纸活的这个人呢往前推，带动这个车轮转，这个带动联动轴里面它是有机关的，这个夜叉拿着这个叉子就一下一下的动，那个鞠躬探海做撞的这种动。还有大型的喷钱兽，是一个瑞兽，它是在一辆四轮车上糊制的，这种呢是里面也有机关，带动联动轴，你往前推，它那个嘴是一张一合，完了里面有机关，每一张都要喷出很多的纸钱。这个在现在来讲，包括机械学，包括这个纸学，包括这个联动学，都是非常巧妙的。 就是它这个行业技术水平还是很高的， 相当高，相当高。 过去老北京五行八作都有自己的环儿，就是一个标志。那么我们说的这个裱糊行业，它的标志是什么？ 裱糊行业呢，就是每个家还都有不同，但是呢，有的这个最这个什么的呢，就是最普遍的呢，就是拴一个马的形状。 纸质的 那个马 挂在那儿， 对，他们就知道这是裱糊铺。 那其实每个行业性质不一样啊。比如说我到您那儿，我想买点这个竹子制品，那我就买现成的。但是这个裱糊行业不一样啊，就是得定制，而且得提前定什么规模的。 对，这个一个大型的这些这个葬礼呢，

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继续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是7月15，中元节。在这样一个传统文化节日里，我们要聊聊7月15中元节背后的文化和故事。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老朋友，老北京民俗专家韩硕先生，欢迎韩老师。 米夏老师好，张欣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好。 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大家说到了这个中元节的来历，包括皇家民间在这个节日当中要做的一些祭祀活动。过去老北京有5行8作，那每一个行业因为性质不同，那么他们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样态就是不一样的。 对对 啊，我们经常说，哎，这个幌儿表示它是做什么的。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几个行业，可能真的就不太便于把幌儿挂出来，有的甚至就没有幌儿啊。比如说棺材铺啊，比如说名医铺，还有我们节目上半时段说的这个裱糊行业，裱糊铺啊，裱糊铺甚至是就挂一个纸马。那棺材和名医，它有没有幌儿？它怎么招揽顾客？不能说招揽啊，怎么接待顾客？我们让韩老师给讲讲。 这个棺材铺呢，过去呢也叫围场，围杆的围，这个一般都是前殿后场。后面有一个大的厂子来做这个棺材。这个棺材铺呢，首先呢不能搞宣传啊。我们这个相声里头曾经有好多这个，就是说讨论买卖，各行各业买卖之间的这个笑话，就是这个其中有一个，就是棺材铺既不能抬着棺材满街走去做宣传，又不能说这个满街去撒广告啊，这个去宣传自己发传单，对吧？如果你走在大街上，有一个人给你递一张传单，对您说，先生您好，看看棺材吗？留着用，那不行，那会被得挨打的。而且棺材铺呢还有很多讲究，比如说 家里落了事儿，有人去讲棺材讲财。这个棺材铺接待的人呢，无非是几种。第一种是为老人看财，就是说过去讲老人过了60以后，子女或者自己就可以给自己准备寿财，而且每年每过一年，如果他没有去世的话，要在他生日这天给他重新粉刷一遍，一直到他去世为止。这种客人呢，他不是着急的用户。还有一种呢，比较着急的，就是家里落了白事还没有看财的，那就要去那儿讲财。这个凡是这两种人进店的话，老板一般的很爱答不理的那个样子，一定不能表现出很热情的心态，只能说您坐喝茶。如果说对方有要买的意思，他会跟你说我要看多大的财。过去讲三四五、四五六、四五六放样，这个最大是四五六放样的财。我要看什么木料的，是金丝楠寡阴沉里的，还是普通的这个沙木十三元，都是有讲究的。如果说这个客人进来看了看没说话，准备要走了，老板此时呢就只能说一句话，说您受累，街坊要有事儿，您帮我们张罗张罗。只能说一句话，这句话特别讲究，首先是您受累，街坊之间有，不是您家，我可没说您家，街坊家之间有了事儿，您帮我们张罗张罗。 你看这个每一个词的拿捏啊， 对，多一个字儿都挨打。 这个感情色彩啊，这个情感尺度其实不好把握。 对对对，多一个字儿都挨打。比如说这个换成您家要有事儿，您帮我们张罗张罗， 回头一大嘴巴。 对，我们家有不了事儿。 嗯， 所以说每一行都有自己的讲究，和每一行都有自己的这个学问， 它有自己的行业规范。 这个就是这个棺材铺做生意的学问。 嗯， 这个刚才说了，像名义铺也是一样，谁家没着急事也不治名义。过去的名义铺啊，还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老百姓还是给自己做名义的比较多，这个买名义的还是少，他不像现在。这个裱糊铺更是一样，除了每天在这干活以外，没有什么宣传的力度，这个，所以也就是人来讲的时候，可以跟您聊天，我们都有什么，我们能糊什么，对，跟人介绍一下。如果没有这种情况下，是不会去介绍的，他也不会说电台打广告，电视台做个这个广告等等，对吧？也不能发传单，也不能上街去宣传，这不抬着马抬着轿子去宣传也不可能。 是，我就犯过一个特别傻的事儿，就是因为我跟一个叫周家班的民间吹打乐班有一些交往，他们呢也去欧洲啊，有过一些国际上的巡演，因为我对这个民间习俗很感兴趣嘛，但是我确实经历的少，我就会有时候经常问他们一些讲究。比如说有一次我就问，我说这个咱们一般在民间上活的时候，是不是这红事白事都是很早就预定了？人家说红事是很早预定，白事儿没法预定。 对，我就定好了哪天 over。 这个确实啊，就像刚才韩硕老师讲的，这个丧葬行业啊，这个涉及到丧葬行业的那么五行八作的这几个，我们说这个行啊，确实很不容易。它是在整个中国的这个文化传统这个语境中形成的这样，因为我们会谈死，中国人会谈生死，那你就不能张扬，你就不能面带笑容，欢迎光临，下次再来，这就是等于找打呢啊。那送别亡故的亲人啊，是讲究仪式的，那么在这个仪式上当然少不了音乐，礼乐是相关的嘛。 那张欣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周家班他们其实演奏过大悲调是吧？ 对，接下来啊，我就想给大家放一段这个大悲调。它呢其实前面是比较悲的，以这个大唢呐为主奏，但到后面呢就是比较欢快的了。这也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生死观，他就是因为有喜丧嘛，他认为生命是可以轮回的，他到后面那个欢快的地方其实是对亲人的一种祝福。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来自周家班的大悲调。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是7月15中元节，我们要跟您聊聊这个节日的文化传统和故事。那么其实北京城里头有很多地方的名字啊，体现了过去这个城市的文化传统、民间俗信。比如说在南锣鼓巷有一个叫黑芝麻胡同的地方，那它原来其实并不叫黑芝麻啊，它其实是胡芝麻来的。那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呢，其实也来到了南锣鼓巷的这个黑芝麻胡同，我们让张欣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 就是前不久呢，我坐了一回那个南锣鼓巷胡同游的三轮，带我们游的那师傅呢，就每到一个胡同都会讲好多故事。到有一个叫黑芝麻胡同的地方，他说这个地方啊，原来明代是叫何芝麻胡同，就是说这儿有一个姓何的老板，他开了这么一个做裱糊行业的这么一个铺子，而且在这带还是影响很大的。后来我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回来还查了书，果然有好多书上可能最早的就是在韩硕老师的师傅常仁春老先生的书里面记了这个传说，也这应该是个，我觉得是个实事， 也不是传说。 对，然后另外呢，我还从他那书里也看到另外一个故事，也是在南锣鼓巷这块儿，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名医铺叫广和斋，这个老板姓于，就是说这个名医铺里的老板还有伙计，其实在这一行工作的时间长了，都练就了一种观天象的这个能力。尤其是这个老板，据说在1947年的7月15那一天，附近的广化寺要举行一个活动，从他们这儿订了法船，然后他们必须保证这个订的这个活呢是完整的送到寺里。但是那一天从一早就开始下雨，这个大家都很愁，不管是寺里的人还是这个铺里的人，都想这可怎么办呀，因为要是淋湿了不就坏了吗。然后这个老板就出来看了看天，说没事儿，这个雨在中午之前会有间歇。后来果然到了中午，这雨就停了。所以就是说他们干一行啊，不光把这一行干精了，还触类旁通，真是啊。 因为他这个行业的特殊性，比送货上门是吧，而且一般做的比较规制比较大的话，它有一定的规模，那么如果天下雨了，纸糊的东西就毁掉了。 对， 所以他为了行业的正常运转，所以就像张欣说的，他有观天象的能力，判断这会儿下不下雨，不下雨赶紧闯空把这东西给人送到了。 对， 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这个有很多这个行业里头的高人啊，这个能，比如说能计算，能看观天象，能等等，反正他这个为了自己这个行业也磨练和付出了很多。 其实刚才听韩硕老师讲啊，就是比如说准备寿材的时候，有的是家里的老人过了60，就准备了啊，就是以备不时之需。 对， 那么有的可能是突发事件，我没有准备，那我就去买。咱们北方的棺材大多颜色是比较深的啊。我曾经做过一本书叫《陇中手艺》，它那个地方的棺材啊，主要是就是陕西，再往西一点那个地方陇中。左宗棠曾经说“陇中苦甲天下”，就那个地方土地特别贫瘠，然后就是那个地方的人对于物特别特别的珍惜，他们那个棺材啊， 就是画的， 嗯 嗯， 就画的色彩斑斓的。 嗯， 当时我记得我看到一张照片，就是有一个老人，他已经过了60岁，然后家里呢请了一个画棺材的师傅，笼中手艺嘛，他的手艺就是画棺材， 嗯， 把那棺材的画特好看。 嗯， 然后照片上是那老人，含饴弄孙，旁边几个孙子笑眯眯的看着那个画匠给他画棺材。 嗯， 他其实体现了中国人对于死的一种态度。 对， 其实往往往回倒啊，我们倒到孔孟时期，那个时候我们对于死好像没有像今天这么说这个避讳，绝对不能说死，是吧？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文化早期的时候怎么看待死，其实这是有一个文化流变的过程，我们可以让韩老师给我们厘清一下。 这个很多人都说呢，这个有一句话叫唯送死乃当大事，这个我们大型的这个殡葬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这个北京还讲究在这个门口啊要那个立一个牌坊，牌坊上就要写这个三个字叫当大事。其实这句话是孟子说的，哎，唯送死乃当大事，就是说天底下所有的事都不是大事，唯送死者乃当大事。什么叫大事？大事就透着隆重， 而且似乎比活着的世界更好。 嗯，隆重。 我们就是看曾侯乙墓的时候， 曾侯乙， 啊，咱们说钟鸣鼎食啊，在墓中室的地方，他就弄一个跟那个大型乐队似的，啊，这编钟摆哪儿，然后别的乐器摆在哪儿，然后还有就是石器摆在哪儿，就是钟鸣鼎食。 鼎食吗？ 他相信在未来的那个世界，我会活得更好，那死亡并不是我的终结，这是中国人那个时候的生死观。 对，这是中国人对死早期的一个态度。 我还想补充一句，就是古代的时候用乐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在服丧期间是不能娱乐的嘛，所以那时候音乐是不允许有的。 嗯， 直到唐代的时候从民间兴起了这样一种风气，就是在用这种音乐来缅怀和祭奠亡人，然后慢慢的都影响到了宫廷，但是呢宫廷还是认为这个音乐是祭祀用的，但是不能在丧事儿的时候是不应该有音乐，所以从唐代开始一直到明代都有这个法律明文禁止用音乐在居丧期间。 对， 但是就是这种屡禁不止。 这个刚才张欣老师讲的这个，我也想起当时我师父跟我们讲说，这个清代后期尤其中晚期的时候，王公贵胄的葬礼是要设乐不奏的。何为设乐不奏呢？就是所有的乐队的成员拿着乐器要跟进在行进的队伍当中，但是不演奏，这为设乐不奏，哎，以寄托对死者的哀思。到了民间呢，我师父又被称，就把他们这些吹打乐又被称为切打切吹，但是一方面满足了这个葬礼的这个热闹的这个程度，就是排场程度，又满足了很多这个来吊唁人的这个心理。 嗯，其实我们中国经常被人叫做礼乐之邦啊。 嗯， 乐是我们表达礼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和途径，他们从来就没有分开过。 对， 从上古中古直到今天啊，我们一直秉承着这样的文化传统。其实在每一个传统文化节日当中，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窗口去感受我们的先人是如何生活的。今天也特别感谢韩硕老师和我们分享关于中元节的这些历史文化故事，也感谢我们的策划人张欣。那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 盛夏八月，在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盛夏大促开始了。在八月的每个周五、周六、周日、周一，新用户首次进店即可领取50元优惠券，下单即可立减50元，老会员进店也有优惠哦。详情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公共营养师张老师，再度的和大家介绍一下